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，古巴人士16号访问了我国驻古大使馆。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、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兼全国监察委员会主任、党中央委员会国际书记和外交部副部长，以古巴人民共产党和政府的名义，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作品献大型花篮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